片子啊，查得非常全。 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 现在呢，我拿到这个国家的那个荣誉。 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健康北京节目，我是主持人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佑安医院脂肪肝中心的主任，也是主任医师、教授、研究生导师张京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脂肪肝的话题哈。一说这个话题，大家就很有话说了，尤其对于男性朋友，如果您有什么样的问题呢，也可以通过短信的方式和我们保持互动，我们的短信交流平台是发送到10628821828。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是通过电话来连线一下北京卫生监督所的副所长赵新生，请他介绍一下最新的情况。赵所长您好。 你好、 哎、应该说呢，现在的这个医药卫生事业啊，关系到人民的这个健康和安全，我们也经常会听到一个词儿叫医疗废物哈、啊、那么这方面也是归咱们卫生监督所来监管的，那您也给我们在节目当中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医疗废物，它有哪些危害呢？ 好的，按照国务院啊，这个2003年颁布的这个医疗废物管理的条例规定，这个医疗废物呢，应该是指啊，咱们医疗机构在医疗啊、预防啊、保健以及其他的相关的活动当中产生的出来的具有间接或者直接的有害的一些废物啊。那么具体来说呢，就包括一些像感染性的、病理性的、创伤性的、药物性的。化学性的废物，应该说这些废物呢，当中呢含有一些这个细菌啊或者病毒，而且呢有一定的空间的污染，急性病毒啊或传播啊或者具有这个潜伏的这个传染性的一些特征。当然了，如果说不加强管理，随意的丢弃，和与其他的一些生活垃圾啊，混存混放，散留在我们这个百姓的生活环境当中啊，就会造成这个环境污染、大气、水源或者土壤以及动植物的污染，造成传染性疾病的传播，甚至危害咱们广大群众的身体健康，是这样的。 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我们好像每个人都有一些切身的体会哈、比如说这个季节，有时候我们去医院进行输液、打针，是吧？咱们都知道那个针头肯定是只能使一回哈。使完了之后，像这种针头啊、输液瓶啊，它使了一回之后，那它应该算是医疗废物吗？ 是这样的，按照咱们国家卫计委关于这个明确医疗废物分类的相关的规定要求啊，第一呢，使用以后的一次性的医疗器械应该是属于医疗废弃物的啊，特别是使用以后，刚才您提到一次性的针管啊、医疗器械啊。那么我们说呢，无论是否解除掉的针头了，是否被病人的体液或者血液排泄物啊污染，都应该是属于这个医疗废弃物，要按照医疗废弃物的管理规定进行严格处理。那么第二呢，我想再谈一下，就是关于使用以后的输液瓶啊或者输液袋这些东西呢，应该说没有被病人的血液体液污染，所以呢，按照我们的废弃物管理的条例里面，这一类东西物品呢，应该不算作医疗废弃物，也可以不用按照医疗废弃物来进行管理。但是呢，有一条，就是这类已经使用过的物品不能够回收以后再利用于它原来的这个用途，是这样。 那医疗卫生机构哈、就像北京卫生监督所，比如说是如何来收集存放医疗废弃物的呢？ 这个按照国家的相关规定要求呢，这个收集和存放医疗废弃物主要是主要的责任应该是医疗卫生机构监督，卫生监督机构主要是依法呀来进行监督检查。在这里特别提到的这医疗卫生的相关机构，比如医院呀、诊所呀，是医疗废弃物这个产生的场所啊，应该按照国家的条例要求啊，能够及时的收集这个本单位的这个医疗废弃物，并按照管理要求啊，分类来存放，防止它的渗漏啊，防止用那些锐器的物品啊，把这个包装袋啊、密封袋啊给刺破。同时呢，应该有明显的标识和警示来说明这是医疗废弃物。特别是呢，医疗废弃物应该必须与生活垃圾啊，来严格的 区分，不能够混合和损伤。 对，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想象一下，如果一个针头和这个生活垃圾混在一块儿，是多么危险的一件事情啊！ 对，是这样。 那医疗卫生机构，比如说如何处理这些医疗废弃物？一旦发生有这样的情况，比如说我们看到了，是不是也可以进行举报？您最后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好的，医疗各级医疗卫生的机构呢，应该按照规定要求啊，就近处置的原则。能够及时的把这个医院里产生的这个医疗废弃物啊，交由这个医疗废弃物集中处置的单位来处置，特别是要防止医疗废弃物的流失、泄漏、扩散，也特别是要求呢，禁止在非储存地点来倾倒和堆放我们医疗机构产生出来医疗废物，同时呢，也要求啊，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来转让、买卖这些物品了。当然了，如果我们北京市民如果发现医疗机构或者是门诊部诊所把这个医疗垃圾混入生活垃圾随意的堆放啊，随意的放置，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公共卫生热线12320啊进行投诉举报，卫生监督机构呢一定会进行这个尽快的进行调查和处理的。 好的，非常感谢赵所长，谢谢您。那下周的时候我们再跟您联系。好， 好， 再见， 再见，再见。 资讯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逐渐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面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健康北京。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佑安医院脂肪肝中心的主任、主任医师、教授、研究生的导师张京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首先欢迎一下张大夫，您好。 你好，李凯。 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啊，脂肪肝。相信很多人，比如说经常做体检的一些朋友，在 B 超扫完之后，可能大夫会说你有轻度、重度、中度的脂肪肝哈，这听起来挺吓人。与此同时，我们现在资讯特别发达，很多人在朋友圈也会转一些文章。当然了，有些文章靠谱，有些文章也不太靠谱。先问张大夫一个问题，有人说谁身上不长点肉啊？脂肪不就是肉吗？在肝脏上长点脂肪有什么危险啊？根本就不用管它。脂肪肝真的有那么可怕吗？真的像这些朋友所说的，脂肪上面就是长点肉就叫脂肪肝吗？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这个也是大家都关心的一个问题啊。脂肪肝呢，实际上就是脂肪沉积在肝细胞里边啊，如果达到一定的数量，特别是超过30%的面积，我们一般呢就把它称为有病态的、有需要重视的这样一种脂肪肝了。那它究竟有什么风险呢？现在呢认为脂肪肝第一，它本身也可以发展为威胁生命的疾病，比如说肝硬化和肝癌啊。那么这个比例呢，特别是在脂肪性肝炎，也就是说除了肝脏有脂肪沉积以外，同时有炎症损伤的这一部分病人里边，发生的比例是很高的啊，能够在20%左右，最后会发展成肝硬化和肝癌，这就威胁生命了。另外呢，脂肪肝现在也认为是独立的心血管疾病发生的因素， 独立因素了。 独立因素，对，过去认为的话说脂肪肝跟糖尿病一起啊，那么它可能是相关的，然后是一个心血管发病的一个风险因素。但是现在呢，国外大规模的流行病学调查，即使你没有糖尿病这些问题啊，但是有脂肪肝啊的这个心血管疾病的发病因素，这个发病率也要高很多啊，所以现在呢越来越受到重视。 所以这样的话，照您这说法还是有很大风险的啊。跟我们理解上肝脏上边长点肌肉这个肉哈、啊、还不是一个概念，它是沉积在细胞里边的，是吧？ 对，是的 啊。就是我们一直是以为比如说哎呀，这要是从解剖学上来，这是肝脏实体的，上边有一圈肥肉啊。先开始以为形象的以为是这样哈、啊，现在看来不是，它是沉积在细胞里边的。 对 啊， 对。 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是想说哈、啊，脂肪肝这样看来还是从这个流行病学的调查和大量的这种循证医学的证明，它还是挺危险的哈、啊。那可能很多人说了，哎呀，这个脂肪长在肝脏肝细胞里，那就是说肝脏应该是不长肉的。是可以这么理解吗？ 对，正常的肝细胞里边是不沉积脂肪物质的。那么沉积的是什么呢？就是甘油三酯。我们在做病理学检查的时候可以看到肝脏里边有大量的空泡。这个空泡占了能有比如说大泡性质变能够占到三分之二甚至更大的面积啊，把这个整个肝细胞 都撑大了，然后肝细胞核被挤到一边啊，这肝脏主要成分就变成了这个脂滴， 嗯 啊，一个甘油三酯的大脂滴， 嗯， 啊，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所说的脂肪变， 嗯 啊，它成分是甘油三酯，不是蛋白质， 嗯，不是蛋白质，也不是所说的不是肉啊，你可以这么理解是吧？ 是的。 那您看哈，这么多年很多人对于脂肪肝都不太上心哈， 嗯， 就您分析， 嗯， 主要大家为什么会认为它不是这个严重的疾病，或者对它就是可有可无？因为我们好像从个体来说，你看医生即使跟我说我是什么重度脂肪肝，我也没觉得这儿疼啊，那儿不舒服啊，喘不上来气儿啊，也没什么反应。是吧，这就是大家忽视它的原因吧。 对， 对， 嗯， 是你说的非常有道理哈，有这样几个原因呢，大家容易忽视脂肪肝这个问题， 嗯， 一个是肝脏呢，我们把它叫做沉默的器官， 嗯 啊，肝脏无论是有甲肝乙肝丙肝啊，然后包括脂肪肝在内，常常都没有什么症状，尤其是慢性的肝病， 嗯 啊，所以呢大家就容易忽视它，认为没有问题，因为至少不影响我现在的生活质量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第二个原因呢，还是跟这个对这个疾病的认识程度也有一个过程啊，就像我们说美国的前总统叫罗斯福， 嗯 啊，那么他当时呢，实际上他是死于高血压和心衰， 嗯， 但是当时他的血压高达180-200的时候，包括他的医疗团队都认为这是一个正常的血压 啊， 那时候并没有认为高血压是导致心脏病这样一个危险的因素，很多年以后啊，才把正常值的就血压的正常值逐渐的认为降到140， 嗯， 啊，超过这个限度是有风险的。所以呢，医学发展它也是有一个过程。 对，这要是说罗斯福总统的话， 啊， 也没多少年哈，啊，这个从二战结束之后到现在，真是啊， 是 这么几十年就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了。 对，所以医学是在不断进步的啊， 嗯。 那么对脂肪肝的认识也是这样。过去呢，大家包括医学界也认为它是一个良性的疾病， 嗯 啊，应该说结局也是很良好的，不需要特别的重视。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它确实有一定的风险。 嗯， 第三个的话呢，我觉得也是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说脂肪肝的发病率确实很高，但是说你有我有他也有， 好像男性是偏多吗？ 男性要高一些， 男性要高一些， 对对啊，男性要高一些啊，男性的体重常常也是偏大一些， 嗯， 所以这是有关系的。这样的话呢，大家都觉着哎都有，可能我就没有危险。 嗯， 确实是我们刚才说了哈，脂肪性肝炎的这一部分病人，他发展成严重疾病的机会是比较大的。 嗯， 那么单纯的良性的脂肪肝，我说只有比如说长期的转氨酶都非常的稳定啊，也没有一些其他的伴随的风险因素，比如说代谢综合征啊，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啊， 嗯， 这样的脂肪肝呢，确实它也常常是一个良性的过程啊，这也是大家比较容易忽视的一个原因。 嗯，那您刚才一直在说单纯，那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我在体检过程当中， 嗯， 我医生给我出这个体检报告？其中有一项啊，有脂肪肝，不管什么度的啊， 嗯， 其他的像糖尿病、高血压，嗯，都没有的情况下， 嗯， 那才算是单纯性的脂肪肝是吧？ 这个应该是倾向于单纯的脂肪肝， 还倾向还不能确 倾向， 还不能确认， 对对对 啊。 如果我这些问题都没有， 嗯， 但是呢，比如说转氨酶长期的升高， 嗯 啊，这个时候也是需要重视的。 转氨酶好像很多人都会说哈，那个这个体检的时候，大夫都说您头天晚上喝个酒啊，熬个夜啊，这个测个转氨酶就偏高，偏高一点，我也不去关注它哈。然后还有人说你脂肪肝吧，脂肪肝转氨酶就肯定高，这没事没事，不用管它。好像大家也会有一些误区。 对，是的啊。所以的话，从我们医疗的角度来讲，我们不会对一次偶然的转氨酶升高非常的重视啊， 嗯， 也不会说让病人非常的紧张。但是我们要监测，比如说转氨酶升高持续超过半年的病人， 嗯， 就要纳入到医生的视野了。 嗯。 同时呢，病人也要开始重视了。 嗯。而且还有人现在资讯，要不然老说发达呢。现在很多人看病吧，先第一件事不去医院。 先问百度 ，然后一看还说啊，转氨酶这个指标特别灵敏，一旦肝损伤之后，翻了好多倍之后，这个指标，你看我这才超了一点头。有很多的脂肪肝的患者，转氨酶可能也就是50多、60多，好像比他那个上限超不了多少哈。 对，是的。 然后他们就认为这个没事儿。啊，您怎么来看这个问题？ 实际上，脂肪肝呢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啊。 嗯， 在我搞肝病这个专业这么多年，接触了很多的疾病，应该说在诊断方面最困难的， 嗯， 反而是脂肪肝 啊。 大家不太好理解，说 B 超一照就是脂肪肝。 对啊，能看出 来。为什么说很难理解呢？就是说，真正要发现脂肪肝需要关注和治疗的人群是非常困难的。 嗯， 在国际上啊，目前确切的诊断脂肪性肝炎，只有通过病理学能够诊断 啊， 包括肝功能正常的人都可以有 明显的肝脏炎症显微化甚至肝硬化，所以转氨酶不高的时候都有可能疾病已经进展了。 哎呦， 那么轻度升高的时候，如果持续的升高啊，这个时候也是非常要关注的。 嗯， 所以呢，不同的疾病呢，不能单纯的用转氨酶的高低来确定。 嗯，那照您说做病理，现在那是不是得拿个针抽一管？ 对， 是吧？ 要在肝脏上扎一小针， 扎一小针， 就是因为肝脏的这种炎症非常的隐匿，所以呢，在常规的检测里非常难发现，所以在脂肪肝诊断的现在这个领域，大家一直都非常的关注啊，怎么能够不用扎这一针就能够真正的发现高危的啊有脂肪性肝炎的人群，这是现在整个世界的一个难题。 这是整个世界的一个难题。 对， 因为您这样一说，可能会有收音机前很多人特别在惜自己生命啊，因为大家都觉得生活质量好了，应该关注自己的健康。那我多年都被医生在 B 超的影像学的诊断下认为我是脂肪肝，那我是不是应该找一下张大夫？要不然您也给我扎一针，抽一点，我去查查。它有普遍意义吗？ 是这样的哈，我们建议什么样的人会到医院来就诊呢？还是有风险因素啊。首先是合并高血脂、糖尿病、高血压的人群，这部分人群的脂肪肝，无论转氨酶是不是正常，都是要进行仔细的筛查，来发现它有没有进展的这个可能性。这是最重要的一个人群。还有第二个人群呢，就像刚才说了，转氨酶持续升高超过半年以上的，你需要找医生的。如果我说我平常身体非常的好，我仅仅发现一个肝脏有一点点脂肪变在 B 超下面，我其他的任何问题，包括我的体重血糖、血脂、血压等等都非常好，然后体型也很健康，这种的脂肪肝呢大部分都是很良性的，那么就观察就可以了，不用马上去医院。 那这个比如说正好人家有这方面您说的这些条件啊，这个扎一针跟我们因为没看过啊，这个跟我们理解拿静脉抽血的这种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吗？ 从在医院里边做这个操作就是这么简单跟静脉抽血一样的这个快速方便而且安全 很多人心里边特别抵触啊，现在医学进展很快，这是算微创了是吧？算 连微创都算不上， 算不上， 对，创伤非常非常的小，而且极其的安全像我们这样的一个肝病专科医院，每年要做几千例这样的肝穿，来确诊很多需要鉴别诊断的或者诊断不明的这样一些疾病，应该说是非常安全的一种检查。 它不会给人体造成一些其他的，比如说肝脏的损伤，就扎了一针了。 肝脏有多大呢？肝脏有2斤多沉。 2斤多沉呢？ 对，肝脏很大但我们在取这个肝组织的时候，只取0.几个毫米，也就是像一张纸这样薄的一点点肝组织，非常的少对肝脏的损伤是非常非常小的也不会有任何的后遗症但这确实是有指征的时候，包括医生也是我通过无创的检查没有办法确定的时候，我才会建议病人去做毕竟他是要扎一针的。 对，这要扎一针有一些损伤哈但是这种检查是不是就能因为是病理嘛，也可以算是金标准吗？ 对，这就是金标准， 你 用的词非常准确，是的。 就是说，如果因为很多人说，那你看我脂肪肝这么多年啊，然后有一些高血压什么的，如果做了这个检查之后，大夫说没事儿，那心里边就稍微舒服一些，是吧？ 是的。 他能够在早期的时候发现很多问题，是吗？ 对。像有些人发现的就太晚了。早期发现的话，我们还是有方法去干预比如说像药物等等来干预来延缓脂肪肝的进展。但是发现的比较晚，确实有的时候会带来一定的危害。像我们前一段时间收治的一个老人家他就有刚才我们所说的这种老年病、高血压、糖尿病等等吧。他刚刚做了冠状动脉的支架2个星期左右，然后呢加了很多的这个心血管方面的药物导致了一个药物性损伤。 哎呦， 药物性损伤呢本来不是很重，但是等他入院的时候，我们发现他有肝硬化的基础。他在肝硬化基础上再叠加了一个药物性损伤，就这个老太太最后就病重不治。 是 那么为什么他会有肝硬化导致一个药物性损伤就威胁生命了呢？我们分析它的结果，我们除外了其他所有的原因，它就是一个脂肪肝最后发展成的一个肝硬化，自己也不知道。 没有，所以这个我觉得您刚才说它是一个沉默的器官哈， 对， 大家一定要关注自己的健康，比如说定期体检哈。 对， 另外像脂肪肝，我们现在大家能够达到一个共识哈，胖子容易找上这个脂肪肝。 对， 就是还有什么还有什么，为什么胖子会长脂肪肝？因为他身上肉多是吗？要长到肝上面。 是这样的就是人体是有一个自我平衡的这样一个机制。要从宏观一点的、遥远一点的角度来说呢，人体在这个在几万年进化的过程中， 饥饿的年代是比较多的， 嗯， 所以呢，它倾向于把过多的热量储存起来， 嗯， 留着饥饿的这个 过冬哈、啊、一样的 去用，对对对，所以呢，人体的这个，所以在摄入过多的热量的时候，它的方法呢是把它存起来，那怎么存呢？就变成脂肪组织来存。那么存在脂肪的时候，我们就是正常的话，我们只存在脂肪组织，比如说皮下脂肪。 嗯。 再多的时候，就会存在脂肪以外的这个器官，比如说肝脏。 嗯。 啊，胰腺的周围，像那个这样，甚至心脏的周围都会沉积上脂肪。 嗯。 啊，那么从宏观的角度来讲，它是为了保存热量，但是呢，这种保存就带来了。这个脂肪变啊，脂肪过度沉积、 嗯、 包括皮下脂肪过多这些问题、 嗯、 所以它确实是相关的， 嗯， 所以肥胖的人就容易有这个 脂肪肝，嗯， 对。 目前除了研究上，除了肥胖，还有一些什么样的人群可能会是一个高危人群得脂肪肝的呢？ 这就像咱们刚才说的、嗯、高血脂的人群， 高血脂 啊、然后呢特别是糖尿病的人群， 嗯、 还有呢就是高血压啊、代谢综合征， 嗯、 这样的一些人群是高危人群、嗯嗯，然后这是我们指的叫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啊，指的是没有特殊原因的、 嗯、 特殊原因的比如说酒精引起的、 嗯、 啊，还有一些多囊卵巢综合征， 嗯、 还有一些外科的因素等等， 嗯， 这些方面引起的就是患有药物引起脂肪肝是另外一类啊、 嗯、 我们现在说的是这种非酒精性的就是脂肪肝、 嗯、 主要的因素就是刚才说了这些， 嗯， 啊，特别是糖尿病， 糖尿病 它跟脂肪肝有相同的一个发病机制、 嗯、 就是胰岛素抵抗， 哦，都是一样的啊。 对， 糖尿病还有一个问题，咱们都经常会看到有些糖尿病病人是消瘦的，就是有胖子一波哈、啊、也有瘦的一波哈、啊、他们可能会更加的一些这个隐匿一些哈、啊、 对，是的、嗯、 他们都是这个胰岛素出现了一些问题是吗？ 对啊、嗯、尤其是二型糖尿病、 嗯、 二型糖尿病的话，它尤其是在早期的时候，胰岛素的这个分泌水平并不低， 嗯， 但是胰岛素受体和受体后缺陷呢，导致它不能够发挥很好的作用， 嗯， 所以就导致热量的利用是受限的，啊，热量利用受限以后就导致了这个脂肪的一个沉积、 嗯。那您刚才说了脂肪肝有这么多的危害，然后脂肪肝我们应该去如何去诊疗哈，如何去确诊找大夫，那来说说。怎么来去除这个脂肪肝？因为生活当中也非常常见。哎呦，我去年去做体检的时候 ，B 超说我脂肪肝，今天一查没了。你看我什么药也没吃啊，就是这种怎么能够把脂肪肝练下去呢？ 啊，脂肪肝确实是可以练下去的， 啊、 是可以逆转的 啊。 刚才我们说了，它跟不良的生活习惯啊，跟肥胖这些都是有关系的、 嗯。 所以呢，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呢，就是调整生活方式。啊，我们说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包括久坐不动啊，坐办公室的人群、 嗯、 然后呢还有就是这个饮食习惯不好的人群、 嗯、 比如说特别愿意喝饮料啊、 嗯、 我们看到有一个病人，他说他工作不忙，他下午几瓶可乐每天是必须的。 哎呦 啊，这个高热量的这种饮食啊，饮食习惯，还有的像东北啊还有内蒙这样一些地区的人，他这种高热量的饮食包括油腻的油炸食品， 嗯 啊，他们都是非常喜欢的啊。然后像那个奶酪啊，在内蒙地区、 嗯、是 啊，这种呢高热量的食物啊，也是非常不好的一个饮食习惯，最终呢都是导致脂肪肝、 嗯。 因此还有就是过量的饮食， 嗯，过量吃多的、 啊。现在生活幸福啊，大家常常愿意吃的很多啊，这个导致过量的摄入啊。不管是你摄入的哪一类的食品过多，都会导致热量的过多摄入和导致脂肪肝。因此在治疗的时候，首先就是要指导生活方式， 嗯， 要更加积极的去运动，然后呢要控制总的热量的摄入、 嗯、 啊，特别是这个甜点啊，高糖分的饮料、 嗯、 然后过多的主食的摄入。 嗯，其实前一段时间我们都看过一部电影，特别印象深刻，说这个妈妈呀为了救他们家孩子，结果呢是个肝脏的移植哈、啊、这妈妈正好是脂肪肝，然后她就暴走啊，天天去走很长很长时间，然后人家就肝脏就正常了哈、啊、就是可见如果我们运动的话，不光是减肥身体好，对于脂肪肝来说是非常容易就它能够可逆过来的是吗？ 对对对、 嗯、 那么所以难就难在能不能够坚持一个正确的生活方式啊、 嗯、 因为很多的科学研究大概说只有一半的人能够真正的坚持、 嗯、如果坚持不下来，是不是就得找大夫，让大夫用药物来进行一些、 是的，很多人呢大家习惯于自己的生活方式哈、 嗯、 也习惯于自己的饮食习惯，